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26，唐纪42，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。大历14年8月甲辰，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，怀州刺史乔林为御史大夫，并同平章事。上方励精求治，不赐用人，卜相于崔右辅，右辅见言弃业，尚亦素闻其名，故自千折中用之。临太原人，性粗率，喜诙谐，无他长，与张涉善，涉称其才可大用，尚信涉言而用之，闻者无不害恶。代宗之事，吐蕃朔遣使求和，而寇道不息。代宗悉留其使者，前后8倍，有至老死不得归者，俘获其人，皆配将领。上欲以德怀之，以嗣以随州司马为伦为太常少卿，始于吐蕃，悉集其服500人，各赐袭衣而遣之。协律郎沈继济上选举议，以为选用之法三科而已，曰德也，才也，劳也，今选曹皆不及焉。考教之法皆在书判、布吏、言辞、抚养而已。夫安行徐言，非德也；立早方汉，非才也；累资积考，非劳也。执此以求天下之事，故未尽矣。今人为土著，不可本于乡闾，见不独明，不可专于吏部。臣谨详酌古今，为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，宜令宰臣进叙，吏部兵部得参议焉。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，许州府必用；其幕首将帅或选用非公，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，罪其私貌。不慎举者，小家浅处，大政行典，则成受任，谁敢不免？夫如是，则贤者不讲而自尽，不孝者不义而自退，重才贤德而官无不至矣。今选法皆择才于吏部，世职于州郡，若才职不称，紊乱无任，则于刺史，则曰命官出于吏曹，不敢废也；则于侍郎，则曰量书判资考而受之，不保其亡也；则于令史，则曰按游历出入而行之，不知其他也。离树徒弊，谁任其咎？若牧守自用，则罪将焉逃？比州郡之滥，独患一刺史则可矣。如吏部之滥，虽更其侍郎无益也。盖人物浩浩，不可得而知，法使之然，非主司之过。今诸道节度、都团练、观察、租庸等使，自判官副将以下，皆使自责，纵其间或有情故，大举其力，实由期权，则必立之法以示于今，但未及于州县耳。利害之理，较然可观。 相令诸使辽左尽授于选曹，则安能振方舆之众，理财富之殷乎？既济，无人也。初，衡州刺史曹王高有志性，湖南观察使辛经稿及之，现以法，贬潮州刺史。时杨炎在道州，知其职，即入相，复擢为衡州刺史。使高知遭污在治，念太妃老，将经而期，出则求服就变，入则拥护垂于，即贬于朝，以迁入贺。即是，然后跪谢告时，高明之玄孙也。朔方宾宁节度使李怀光既代郭子仪，宾府宿将史抗、温儒雅、庞先赫、张献明、李光义功名素出怀光右，皆样样不服。怀光发兵防秋，屯长武城，军期进退不时应令。监军翟文秀劝怀光造令宿卫，既离营，使人追捕，诬以他罪，且曰：黄备之败，侄儿之由，尽杀之。九月甲戌，改淮西曰淮宁。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在蜀十余年，是地险兵强，自为寅齿，朝廷患之而不能易，致仕入朝，假司空兼山陵使。南诏王格罗凤卒，子凤嘉义前死，孙义谋寻立。冬十月丁酉朔，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，三道入寇，一出茂州，一出符文，一出黎雅，曰：吾欲取蜀以为东府。崔宁在京师，所留诸将不能御，鲁连县州县，刺史弃城走，市民窜逆山谷，上忧之，促宁归镇。宁以辞，扬言言于上曰：蜀地富饶，宁具有之，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，宁虽入朝，全师上守其后，共赴不入，与吴蜀同，且宁本与诸将等宜，因乱得位，威令不行，今虽遣之，必恐无功，若其有功，则亦不可夺，是蜀地败故失之，胜亦不得也，愿陛下熟察。上曰：然则奈何？对曰：请留宁，法诸此所领范阳兵数千人，杂进兵往击之，何忧不克？因而得那亲兵于其腹中，蜀将必不敢动，然后更受他帅，使千里沃壤复为国有，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。上曰：善。遂留宁。初，马林济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成功名遣入宿卫，为右神策都将，上发禁兵四千人，使成将之，发宾陇范阳兵五千，使金吾大将军 安邑屈还降之，以救蜀。东川出兵，自江油屈白坝，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，破之。范阳兵追及于七盘，又破之，遂克帷茂二州。李成追击于大渡河外，又破之。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，吐蕃悔怒，杀诱导使之来者。一谋寻据筑居灭城，延茂十五里，徙居之。吐蕃封之为日东王，上用法言，百官震悚，以山陵尽，尽人屠宰。郭子仪之立人前杀羊，再以入城。又金吾将军裴须奏之，或谓须曰：“郭公有社稷大功，君独不为之地乎？”须曰：“此乃吾所以为之地也。郭公勋高望重，赏心即位，以为群臣附之者众，故吾发其小过，以明郭公威权不足畏也。如此，上尊天子，下安大臣，不亦可乎？”即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，庙号代宗，将发引上送之，见温良车不当迟到，稍指丁未之间，问其故。有司对曰：“陛下本命在武，不敢冲也。”上哭曰：“安有往凌驾而谋身利乎？命改元执武而行。”肃宗、代宗皆喜阴阳鬼神，事无大小必谋之补助，故王于韩干皆以左道得进。上雅不知信，山陵但取七月之期，事急而发，不复择日。十一月丁丑，以晋州刺史韩晃为苏州刺史、浙江东西观察使。乔林衰老而溃，上获使访问，应对失次，所谋议复疏阔。壬午，以林为工部尚书，罢政事。上由事书张赦。杨言既留崔宁，二人由是交恶。言托以北边许大臣镇府，癸巳，以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，朔方节度使镇方州，以京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，又以凌延节度都虞后李全杜西泉指凌延州留后，代州刺史张光成指单于镇武等城，随银林盛州留后，延州刺史李建辉指夫方丹州留后，使宁济出镇，不当更置留后，言欲夺宁权，且亏其所为，令三人皆得特奏事，仍讽之，使四宁过失。十二月乙卯，立宣王宋为皇太子。旧制，天下金帛皆铸于左藏，太府四十上其数。 必不复其出入。即第五期为杜之盐铁使，使京师多豪将，求取无节，其不能至，乃奏进驻于大营内库，使宦官掌之。天子亦以取己为变，故久不出。由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，有司不复得窥其多少，教其盈缩，待二十年。宦官领其事者300余员，皆蚕食其中，盘结根据，牢不可动。杨言顿首于上前曰：“财富者，国之大本，生民之命，重卿安危，米不由之。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，犹或好乱不及。今独使中人出入营虚，大臣皆不得知，正之度弊，莫甚于此。请出之以归有司。夺宫中遂用几何，梁树奉入，不敢有罚。如此，然后可以为政。”上即日下诏，凡财富皆归左藏，医用旧事。遂于树中则精好者3-5千匹，进入大营。言以片言以人主义，义者称之。并淫秽，日有食之。湖南贼帅王国良祖山为盗，上遣都官员外郎官波招抚之，辞行。上问以为政之要，对曰：“为政之本，必求有道贤人与之为礼。”上曰：“朕必以下诏求贤，有遣使臣广加搜访，庶几可以为礼乎？”对曰：“下诏所求，即使者所见，唯得闻此干净之事耳，安有有道贤人肯随蝶举选乎？”上曰：“崔右辅有疾，上令监于入中书，或休假在地，大事令中使咨决。